第188集外传甜心23，我送你回家。罗瑞心脏猛地一颤，奋力地回过头去，看到了一脸焦急的秦子娇。他觉得这一定是自己喝多了产生的幻觉。秦子娇大步走了过来，冲着黎硕声色俱厉地说， 是你让他喝这么多酒的？ 是他自己想要借酒消愁的。 秦子娇脸色一沉，伸手就要接过罗瑞。黎硕微微一侧身闪过去了。 罗瑞告诉我，你们已经分手了，你现在这样就不合适了。 我不合适？你合适吗？罗瑞，你醒一醒。 秦子娇拍了拍罗瑞的脸。罗瑞晃了晃脑袋，不敢置信地看着他。 你怎么来了？ 罗瑞看到秦子娇脸上身上全是汗，气息还有些不稳。 瑶瑶说你喝多了，你知不知道这里有多乱？ 你怎么找到我的？ 罗瑞迷茫地回头看了看，这么长的一条街，难道秦子娇一家一家找过来的？ 我送你回去。 秦子娇伸手又要去抱罗瑞，黎硕再次架着他闪开了。 你什么意思？ 黎硕从表情到语气都依然很温和，但说出来的话却很强硬。 我朋友说你们已经分手了，分手的意思就是没有瓜葛了。我不能把我喝醉的朋友交给一个没有瓜葛的人。 那你又是他什么人？ 秦子娇眼睛有些发红，一把抓住了黎硕的衣领。罗瑞的酒醒了大半，双手握住秦子娇的手腕。 你干什么？赶紧放开！ 我送你回家。 罗瑞的五官都有些扭曲了。 我为什么需要你送我回家？我自己不会打车吗？我没有朋友吗？你来这里干什么？你知道分手是什么意思吗？ 秦子娇被罗瑞一连串咄咄逼人的问题问得脑仁疼。如果他认真去思考每一个问题，他的脑袋可能会炸开。他只知道他听到瑶瑶说罗瑞在酒吧街喝醉了，他就担心的心脏都要跳出来了。而看到这个男人抱着罗瑞，他真的想……李硕腾出一只手慢慢拽开了秦子娇的手，表情变得有些严肃。 小朋友，如果你只是担心他的话，那么你现在可以回去了。我会把他安全地送回家。你不放心的话，一个小时之后你可以打电话给他确认。 你是什么人？我知道你信不信得过。 信不信得过并不是由你来决定的。显然我的朋友相信我。 黎硕俯下身，故意贴着罗瑞的耳朵。 能走吗？ 嗯。 罗瑞慌乱地点点头。自从秦子娇出现的那一刻起，他的脑子里就只剩下了一团浆糊。为什么不要他的人还要特意跑来对他表示关心？这是什么意思？戏弄他的意思吗？ 罗瑞。 秦子娇满脸怒容，仿佛下一秒就要爆发。 李大哥会送我回去的，跟瑶瑶说我没事，别让他担心。 想来想去，只有可能是瑶瑶让他来的了。黎硕冲秦子娇礼貌地一笑，扶着罗瑞往自己的车走去。秦子娇双拳握得咯咯直响，眼里一片狠戾之色。他就那么眼睁睁地看着黎硕把罗瑞扶上了车，从容地整了整被他扯乱的衣领，然后坐上驾驶座开车走了。秦子娇一脚踹翻了面前的垃圾桶，大步向自己的车走去。他调转车头朝罗瑞家的方向开去。半路上他接到了瑶瑶的电话。 都几点了你还不睡？ 电话对面的瑶瑶吓了一跳，迟疑了一下。 哥哥，你怎么这么凶啊？ 秦子娇愣了一下，深吸一口气，恢复了常态。 我找到他了，他没事。 那就好。他说他 好朋友在一起，你送他回家了吗？ 秦子娇的气息有些暴躁，把电话握得咯咯响。瑶瑶似乎感觉出不太对了。 哥哥， 上次他过生日，有个穿西装的男的，你记得吗？ 嗯，记得呀，好帅的叔叔。 他是谁啊？ 姐姐们说他是 AD 的朋友，具体我也不太清楚。难道今天老板是和他喝酒吗？ 嗯。 听姐姐们说 AD 经常给罗老板介绍男朋友，我觉得他们看起来还挺般配的。 一个小孩子懂什么？不要乱说话。 就是不懂才可以乱说嘛，反正又不犯法。既然哥哥不喜欢罗老板，我也希望罗老板找到真爱啊。 赶紧睡觉吧。 秦子娇挂了电话，烦躁地把手机扔到了车座上。 那个男的一定是任小慧介绍的，他以前就想给罗瑞介绍男朋友。 秦子娇把车开到了罗瑞楼下，果然看到了黎硕的车。他熄了火，却迟迟没有下车。吹了一路的冷风，他也清醒了不少。他开始质问自己今天晚上怎么了，他为什么要出现在这里。就像那个男人说的，他们分手了，分手就代表再无瓜葛。他有什么立场管罗瑞喝不喝酒，谁送他回家？可是想到那个男的抱着罗瑞温声细语的样子，他的胸中就翻涌起一股狂躁的戾气。他下了车，用力甩上了车门。他在这里犹豫的每一秒都无法预知里面正在发生什么。如果罗瑞被……他不能再想下去。他用力敲响了罗瑞家的大门，片刻大门被打开了。黎硕见到他并不意外，只是抱胸挡在门口。 他才刚刚睡着，大半夜的弄出这么大的动静，是不是有点失礼了？ 秦子娇一把推开他，大步冲了进去。黎硕露出一个了然的笑容。大概是喝醉的人太沉了，黎硕没把罗瑞送回房间，只是暂时放在了一楼的客房里。秦子娇悄声走进房间，看到罗瑞躺在床上平稳地呼吸着。他蹲在床边，伸手摸了摸罗瑞被汗浸湿的前额，双目在黑暗中闪烁着难懂的光芒。 你现在放心了吧？那么我们都该走了。 秦子娇回头瞪了黎硕一眼。 我留下来陪陪他，你可以走了。 谁知道你信不信得过。 秦子娇握紧了拳头，他对这个男人的忍耐已经快要到极限了。黎硕自然懂得见好就收，摆了摆手。 好吧，那你好好照顾他，可别趁人之危啊。 秦子娇扭过头看着罗瑞，不再理黎硕。 小朋友，骗别人不道德，骗自己愚蠢，你可不要两样都占了。 秦子娇身体僵了僵，没有说话。黎硕说完就走了，房间里顿时变得很安静。罗瑞均匀的呼吸声一下一下击打着秦子娇的心脏。秦子娇看着罗瑞熟睡的脸，忍不住伸出手轻轻摸了摸他光滑的脸蛋，指尖顺着脸颊划过一条弧线，最终停在了那柔软的唇上。秦子娇咽了咽口水，心中生出一种渴望。她急促地呼吸了两下，忍不住轻身过去，在那唇上落下浅淡的一个吻。罗瑞忽然嘟囔了一声，翻了个身。秦子娇一惊，就像当场被抓包的贼一样，猛地退开了。她坐倒在床边，靠着床头柜，闭上了眼睛。罗瑞睡到第二天中午才醒了过来。他很少会喝多，他虽然酒量不错，但并不怎么喜欢喝酒。 看来人难受的时候多少都会依赖酒精，就像某种仪式一样。他晕晕乎乎地爬起来，低头一看，自己穿着睡衣。他努力回想了一下，昨天是跟黎硕在一起，后来秦子娇来了。他搓了搓刺痛的脑袋，忽然不确定起来。秦子娇怎么会来找他？又是怎么找到他的？昨晚不会是自己喝多了在做梦吧？他只记得黎硕一直跟他在一起，最后应该也是黎硕送他回家的。那只睡衣是黎硕给他换的？罗瑞觉得有点不好意思，希望自己昨天没做什么丢人的事儿。